Radio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经典名曲有孙浩演唱的《中华民谣》， 大雁飞过菊花香满， 孙悦《祝你平安》， 平安， 任贤齐《伤心太平洋》，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 林忆莲《这些那些》， 冰冷的心， 孟庭苇《手语》， 要如何告诉 周华健《风雨无阻》， 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， 辛晓琪《味道》， 想念你的笑， 叶蓓《碧晓钓雨后》， 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 齐豫《梦田》， 中涛中丽中春风， 罗文《尘缘》， 漫漫长路， 更多的精彩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孙浩演唱的《中华民谣》和航天琪的老歌《追缘》。 飞过菊花插满头，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，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，朝来夕去的人海中，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，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，千万莫回头，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游，让长江之水天际流，前你别等候，大雁飞过菊花香满楼，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，时光呀流水你匆匆过，哭一哭笑一笑不用说，人生能有几回合， 让长江之水天际流。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一番，你随我到草原外。 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谁动？我心为谁痛？我心为谁把真爱放松？我心为谁动？我心为谁痛？我心为谁把伤心泪抛在风中？相拥，让心和心相通，让刹那交织的眼神留住美丽的彩虹。愿真爱能永恒，愿美梦化成真，愿生命刻画的表情绽放灿烂的笑容。谁把真爱封锁？我心为谁动？我心为谁痛？我心为谁把伤心泪抛在风中？雨中，让曲和曲相融。心相通，让巨龙滚滚涌动着一股沉默的暴风，让壮志在我胸，让豪气加长空，让一轮红日随我动，试问天下谁与我争雄。让虚和虚相融，让心和心相通，让巨龙滚滚涌动着一股沉默的暴风，让壮志在我胸，让豪气加长空，让一轮红日随我动，试问天下谁与我争雄。 这是一首屠洪刚的歌曲《我心为谁动》，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来听孙悦的老歌《祝你平安》和费翔演唱的《今夜不能醉》。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？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？人生自古就有许愁和苦，请你多一些开心，少一些烦恼。你的所得 结果的 来听金海心的老歌《那么骄傲》。下一时段千千阙歌，我们将继续来分享孟庭苇的《手语》，卡朋特的《昔日重来》，张信哲《真爱一生》，周华健《风雨无阻》，辛晓琪《味道》，范晓萱《深呼吸》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 趁晚胡思乱想，夜色真好，让我睡不着，为何你总是想要逃，若好不了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，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。

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. So much has changed.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, and I'd memorize each word.Yesterday once more.

首杜德伟顺子演唱的《真的想你》，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接下来我们将连续欣赏王杰演唱的《除了你我都不要》和苏芮演唱的《容颜》。 仿佛听见你的笑，空空荡荡回绕，我不要醒来的太早，只想多感觉你一秒。远方云在飘，如何才能落脚？我在等待你能明了，有了你我才能过得好。爱是一种依靠，只想陪伴你到老，除了你我都有多重要。看那远方云在飘，如何才能我在等待你能明了，有了你我才能过得好。爱是一种依靠，只想陪伴你到老，除了你我都不要。就算天涯和海角，我要让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。

提香烟，别怕我会孤枕难眠，只不过再试一遍，寂寞的风从不搁浅你我之间。 这是一首赵传演唱的《心爱的不要说再见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叶蓓演唱的清新小调《B 小调雨后》。 一些些扎满清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阳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边落落雨花，雨后的我怎么忘忘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拉树下人家。 睡到自然醒的感觉，咯咯嘿 ，stop 不了第一时间打开手机，就看那堆破事，看看你的样子，黑眼圈打得快，取代脸的位置，思绪漫游外太空，懒懒的泡在水中，都轻轻跟着节奏 ，We got you in the mood，We got you in the mood。 Can't breathe， 了解我的感受。Yeah, yeah. 无论开朗或者保守，放松一下，今天就享受。 再度复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 大风雨翻，提起我高处眠梦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。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Yeah.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梁咏琪的老歌《烟火》，这里是千千阙歌，继续请您欣赏的是齐豫演唱的《梦田》和游鸿明的《下沙》。 每个人心里面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，一个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的 细沙穿过你的灵魂，轻轻开了门，只有风雨声。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，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，越是爱的真，越是伤的深。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面也只有明天。天空啊下着沙，别再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脚印。天空啊下着沙，也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

也成空，宛如挥手袖的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繁花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，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，人多少深情独向寂寞。任谁痛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一程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人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，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，人多少深情独向寂寞。任谁风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一程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 车音乐会，强势发声，势不可挡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。第一站去。